手做公益。北京时间11点整， 好装修在上海，上海整装为您整点报时。 上海整装双十一家装特惠季开始啦！签约即享11件好礼，11元通通带走。智能马桶、零压床垫每件只要1块钱，再送您32000元家具。咨询热线616-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方美股，奉贤新城，独立无边界，遇见未见。东方美股，奉贤新城，独立无边界，遇见未见。 福彩双色球12亿大派奖，尽在超级造福节。10月1日起，连续派奖20期，大奖小奖都翻番，单注可中2000万。福彩双色球，为梦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企业宽带快装、 WiFi 快装、固话快装、手机卡快装、智能监控快装、云电脑快装，打上海电信10009，一个电话就搞定，就是这么快，2小时响应，预约上门，7天无休服务，企业网络服务、组网服务、语音服务、上云服务，就打上海电信10009。 浦江奔流，千帆竞，商机潮涌，西虹桥，虹桥新，枢纽河，梦想湾，青浦西虹桥邀您携手筑梦，绽放未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新时代，共享未来。 中国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向全球发出来自中国的邀请， 参展国别范围更广，展示内容更丰富，展商展品质量更优， 激发全球开放新动能，共享合作发展新机遇。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特别直播， 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呈现。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高松。 大家好，我是李欣。我们正在国家会展中心的2.2馆，我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特别设置在每年进博会的一个非常漂亮的直播间。 要提醒各位的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所以各位通过2种方式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一个是阿基米德在进博会期间的进宝 FM 的专区，还有话匣子 APP 和视频号同步收听收看，也可以直接评论。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全天8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会和您一块关注今年进博会开馆的第一天。 你有什么进博体验可以留言给我们，但是现在我要带给大家我最新带来的进博。 来给你挪点位置。 我刚才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啊，我去旁边的展台看了看、然后特别拿到了一瓶酒。 这个 酒呢，我还特别呢，这个你看我平常其实是社恐、但在这个时候我特别社牛，我说我们在直播， 我们是帮大家来体验的。 对，这是三井物产上海贸易公司带来的日本清酒，它给我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多的一个商品的列表。你看高松，光清酒的品牌就已经有这么多的这个介绍的目录，这当中拿到的是一款这个南瓜口味的。 你看， 它授权我可以开。 它的那个标题上，那个面前就有一个南瓜。 这样，我们这个赵颖文老师呢也正在食品区，也让他们等待我们一下。我先跟高松尝那么一小口。 哇，这今天直播福利吗？ 对，直播福利。然后我记得我去年也做了一个特别的直播，是喝酒。去年是喝到了一款64度的啤酒。那这款酒的味道怎么样，高松？ 这个6.4度。 6.4度。 这应该怎么品啊？ 清酒就是你怎么爱品就怎么品，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有一口鹿肉的话就更好。所以现在不知道赵颖文在这个食品展台有没有可能帮我们看到今年的一口网红产品就是鹿肉。 我更期待了。赵颖文现在情况怎么样？我们进入进博此刻。 时机展望前沿，打卡产品亮点，进博此刻。 赵颖文，时间交给你。 好的，大家好，那我现在呢仍然是在进博会 1.1 食品与农产品的展区。那么现在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光明国际全球食品集成分销平台旗下的新西兰银爵农场，这里呢有来自新西兰的牛肉、羊肉以及非常稀有的鹿肉产品。那么在我身边的展台里面呢，柜台里面啊就陈列的这样一些展品，我们先来看一下鹿肉长什么样，也请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好，那我们是新西兰银爵农场，我们生产并出口新西兰 30% 的牛肉、羊肉和鹿肉，然后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草饲的。今年的话也是我们连续第五年参加进博会了。那我们看这个柜台里面啊，有两层，上面一层呢就是一些鹿肉的产品。是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今年的品牌零售系列，那上面的话是我们的零售鹿肉包装。今年我们在进博会期间也会做我们鹿肉零售产品的一个首发仪式 啊，它就是帮你已经稍微做了一下切割，方便烹饪的这样一些适合家庭的产品。 对，因为通过五年的进博会，我们也是想把我们的展品变成商品，把更多优质蛋白的好的优质的商品带给更多中国消费者。 那么从外观上来看啊，这个鹿肉和牛肉、羊肉有什么区别呢？它跟哪一种鹿肉会更加接近一些？ 那我们鹿肉的话，它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脂肪含量特别低，然后它和牛肉和羊肉一样，它的营养价值会非常的高，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会比牛肉和羊肉更高一些。 我看它这个颜色也是呈现深红色， 是因为它的含铁量非常的高，所以它会颜色会比较偏深红一些。 然后我们这边的产品有这个鹿腩块、鹿西冷，还有鹿肋排。这个好像跟这个我们牛肉的这种分割差不多，比较类似。 是的，因为我们其实还是分西式部位和中式部位，所以其实不管什么部位的话，对于中国家庭来说还是非常方便去烹饪的。 那它的烹饪方式是不是也是跟这个牛肉、羊肉比较接近？像这个牛的西冷，我们是来试验一下。 对，我们会去建议我们牛西冷的话，可以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煎制，然后就可以吃出鹿肉它本身的一个非常细嫩的口感。对，然后像我们的鹿腩块呀、鹿肋排就比较适合我们中式的一些炖煮啊，然后这样的烹饪方式会让鹿肉吃起来更加嫩。 那么鹿肉到底它的口味是什么样的呢？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我认为应该是细嫩。 细嫩， 对，我们一会儿可以去尝一下。 这边现场也有在烹饪是吗？ 是， 我们能不能先去看一下？ 可以啊，可以，没问题。 走到这个展台里面，看到这边有一个厨房。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三杯鹿西冷吧。炒制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这是师傅炒制完成的鹿西冷。 对。就是用我们银爵农场草饲的鹿西冷做了一个三杯鹿肉。 但是比较接近，其实比较接近中餐的这个烹饪方法了，三杯。 是的，是的，而且它的比较偏甜口，其实和鹿肉是非常搭的。 来品尝一下。 可以，可以，我帮您拿。我们可以形容一下这个口感。 嗯。我告诉大家，我其实是一个不吃羊肉的人，所以这个但是这个鹿肉呢，它其实并没有那个羊肉的那一种有一点点那种骚的那种感觉啊。 对， 其实它是比较干净的那种味道。 是，因为我们的鹿肉的话，它是三岁以内的小鹿，所以它口感的话比较清淡，不像我们以往认为可能中国人比较熟悉是梅花鹿野生的一些鹿，可能它会有膻味。那我们鹿肉的话口味也是非常的鲜嫩清淡的。 那么它在这个口感上呢还是比较接近牛肉的，我觉得可能跟它的这次用的烹饪方式也比较有关系。 是， 然后它煎出来呢也是很嫩的，比较容易咀嚼。 对，因为今天其实除了我们的鹿肉之外，还有我们的预制菜也有准备，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展台里面。我们也是今年和我们的一些客户去做一些创新的合作， 然后我们今年在进博会我们带来两款我们的概念型产品，一个是秘制红烧牛腩，一个是山东单县的一个羊肉汤。 哦，预制菜其实最近这个词还挺火的， 对， 因为大家很多人都在讨论说，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餐厅里面啊，许多情况下是采用预制菜的。那么这个预制菜的成分它是不是健康，它的这个口感能不能保证呢？ 对， 我们展开说。 对，目前的话我们也是和专业的工厂在不断的测试当中，所以今天这次我们也是想希望带来一些我们产品可以让消费者，然后还有我们专业的一些媒体朋友可以给我们一些反馈。 这个预制菜它是家庭使用的还是这个提供给餐饮？ 我们目前来说的话是希望提供给我们的家庭的一些消费者，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还原它最本真的一个鲜嫩的一个口感。 一些快手菜对吗？ 对，是的， 看它具体的是有秘制红烧牛腩， 还有一个羊肉汤， 羊肉汤 也可以尝一下，我们 看一下给大家 看。我们大厨可以看一下，哦，我们的羊肉汤已经出锅了。 羊肉汤呢已经准备好了，那要不要试一下呢？ 介绍一下这个，它的这个烹饪过程是不是像快手菜一样非常的简便？ 首先来说，这款产品给我的感觉呢是，当我很疲惫的一个人到家的时候，或者我出差的时候，我不想再出去走了，那这个时候呢，冰箱里正好有我们预制菜，它已经是汤归汤，料归料，蔬菜归蔬菜。我只要用剪刀把它全部剪开，倒在锅子里，盖上盖子，烧开，然后下一个过程呢，踩盘。 整个过程大概多长时间？ 水烧开多快，这个东西就是多快。 非常方便，这个速度还是非常诱人的。好，我们大厨现在在把它盛出来。这个羊肉汤里除了这个羊肉之外，还有胡萝卜。这个白色的是山药啊。 山药是切得很小的小片的，已经化在里面了。 看里面的山药，有白有胡萝卜和白萝卜。 应该来说还是非常的方便的，因为我们羊肉的话都是选用我们一岁以内的小羔羊。刚才有提到，就是动物年轻的话，其实它口味会非常的清淡。那我们的羔羊肉的话是非常鲜嫩的。 我还放了一些香菜进去点缀一下。 对，我们虽然是预制菜，但是我们也是要有仪式感。 现在这些预制菜在市场上可以买到了吗？ 目前我们还是在一个测试的阶段，然后也是希望可以通过反复的一个测试，然后给消费者带来一个最好的呈现。 那么刚才说的鹿肉呢，现在有地方销售吗？ 有，我们现在鹿肉的话，今年我们是在 CIE 的现场，我们会做一个首发仪式，之后的话我们可以大家在京东上，我们银爵农场京东自营旗舰店就可以买到了。 那个价格呢？ 价格的话先保密一下，大家去我们的京东旗舰店看一下就知道了。 那我看到现在现场已经有很多的观众啊在对着我们刚刚出炉的这个刚刚出锅的预制菜在拍照了，那么我们就也不打扰大家了。 谢谢。 那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银爵农场呢，其实的这个展位啊也是位于我们光明食品集团全球食品集成分销这一个平台的银在进博会的一个展览区域里面。那么在我们展位的现在我的左手边呢是最近几年进入上海的一个新的咖啡的品牌。那么在我的正前方啊现在呢是一个圆形的舞台，那么在明天来自上海水产集团从西班牙捕捞的蓝鳍鲳鱼也将在这个舞台上呢举行一个开鱼的仪式，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的期待。那么这些进口食品呢已经通过我们进博会的这个平台渐渐地走上了我们的餐桌，那么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进行报道。主持人， 好的，谢谢赵颖文，让我们中午时间能够就着日本的清酒尝一尝来自于这个鹿肉的感觉。 如果你能留到明天的话，还能就着明天开的金枪鱼来 这个一定要新鲜。你看明天还有对每年的这个开 也是每年都会有一次 都是热点， 一说起来大家就是留在印象当中了。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赵颖文不愧是有家庭主妇的思维，就问到了价钱我们也希望这个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价钱不要离老百姓太远。 是此刻陪伴我们的嘉宾仍然是在线上的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战略研究院的执行院长教授姚卫群，同时我们的直播室已经来了一位新嘉宾， 对， 青浦区商务委副主任陆勇。陆主任您好。 大家好。 陆主任这一早上没闲着，为什么十一点钟才进直播间呢？是因为他从九点开始就在进一个，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的现场，对不对？陆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千谷区商务委副主任陆勇。 刚才是在 刚才是在这个我们上海交易团首单，包括我们首证首秀的一个现场。刚刚啊也非常激动啊，就马不停蹄的赶过来啊，就刚才也是见证了我们第五届进口博览会的这个上海交易团的首单，是由我们粤海这个供应链公司和我们飞利浦采购了3亿美金的一个时尚电子消费品。然后之后呢又是连续这个我们上海应该说青浦的第五届进口博览会首家这个拿到营业执照的一家企业，我们粤凡医疗，这家企业呢也是其实从前期的对接到我们落户，其实前后不到一个月，其实我们就是从这个展前啊，通过一些专委会的活动，通过这个走进青浦的系列的活动，成功的联系到了这样一家企业，也是把我们整个青浦的一些产业结构，从人文还有环境，对吧？在上次我们在那个珠海角的河边啊，一起喝了杯咖啡，咱们聊到整个青浦的发展，他也是第一次参加进口博览会的，一家加拿大的一家企业。那么聊着聊着，他说：“哎呦，这个地方还真不错，而且地理位置 对 又有国家三大战略，对吧？ 是 包括我们青浦新城这样一个建设，对他来说，他的一些应用市场、潜在的客户以及。”这个合作伙伴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朋友圈里面，这样子的话，通过我们实地的走访，去查看他理想的这个落户地，那最终还是达成了这样一个互相的一个协议， 是 就说能成功的落户到我们青浦。 对， 那么也是作为这个我们其他部门啊，像税务也好，我们市场局也好，这个也做了非常大的一个努力，能在今天当天早上能拿到我们进口博览会第五届进口博览会的一张营业执照， 太好了！ 我觉得好会找地方，就是在朱家角 河边喝了一杯咖啡，哇！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江南的一个风貌， 对 它的感觉肯定是特别新鲜。 到底是什么吸引着它呢？我就特别好奇。我觉得我们也是怀着这样的激动的心情来关注这件事的。 是， 今天上午9点多，这个首照已经出现了，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记者姚一凡，进入进博此刻。好， 我们 稍后连线姚一凡啊。 对，刚才也特别说到，因为不光是这个我们的客户对于朱家角的印象如此之好，我前段时间也是再一次去了朱家角，因为有一段时间没去了，这次去的感触特别的深，因为整个朱家角古镇它已经做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完善，包括它的整个的游客中心，我以前去是没有这个游客中心的，但今年去的话，整个的游客中心会让整个的朱家角古镇有一个新的面貌，而且在整个青浦区其实你会看到很多的企业的身影，所以青浦真的是未来很多的客户会觉得是有很多的新鲜感，也有很多的创新和机遇会在这个地方发生 的。是的，而且青浦呢，整个从整个这个地貌来看啊，就像整个形状、啊、就像一个蝴蝶，由东到西其实是非常狭长的， 是。 然后从由东到西，整个产业的布局也是非常丰富的，对吧？有我们最东面的。这个虹桥国际中亚商务区里的青浦片区，对吧？有19.02平方，现在应该扩区之后有38个平方公里。 大虹桥了， 大虹桥之一了。然后再有中部的我们青浦新城，对吧？照相新城，照相的这个实习软件园这一块， 对 吧？再到最西面，可能是在我们工业园区啊，以及我们现在华为所落户的这个板块。 对， 所以说从整个。产业板块来说，从商业集聚区，对吧？工业这个研发机构，然后我们像我们朱家角郊野公园这样一个水绿文化， 对 吧？悠久的这样一个城市， 是。 所以说很少有企业啊、哦，就是说我们这样深度 能经得住， 能够深度接触之后，他不想落户的，很少。 自然条件太好。 所以我们说上海之门国际枢纽，这就是它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我刚还有个发现，不知道大家那个李欣有没有关注到，就是刚才陆主任在我们准备节目的过程当中， 陆主任，虽然我们跟他说节目已经要开始，陆主任还是忍不住要看手机 啊， 工作特别繁忙， 特别烦。 而且我听说您手机里有很多微信群，里面就联系着各个展商，也包括我们今天在进博会现场见证到的这些精彩。 是的，这里面还比较丰富的一个呢，是我们像这个转一些这个进博局啊，也为我们服务啊，这个很多的转委会对吧？这些群，包括我们自身。去招引这些企业，我们说青浦有个招商百人团， 招商百人团， 就是说这些企业能够成功落户，其实是从我们政府部门和进博局和转委会的搭台之外，还是需要有基层的招商力量去服务好，贴身的进行一个这个跟踪。 哦，这些百人团的成员都是青浦本地的力量，来服务招商， 而且是基层的力量。因为什么呢？我们是应该现在是连续三年多，连续四年，这个招商百人团，今年是第四年，那么这些基层的员工的基层的招商人员，他平时是做自己事情，但进入进博节奏之后，我们做一个事实，然后把某一届的进口博览会到底是什么情况，对吧？它有哪些展区？我们根据自己的某个镇或者是某个。需求公司它自身的一个产业的特色结构，我们去有的放矢的去跟这些展区的专委会也好，展商也好去对接，那这样呢是精准招商，比较不要去浪费其他时间，你去在跟你这个产业没有关系的一些领域去下招商，也不叫下招商， 服务也到位， 服务精准， 服务精准， 靶向招商。 对，现在就是大家除了说这个开放之外，精准真的是特别重要，可以转化很多更加有效的结果。对，刚才陆主任也说，今天这个手的这个签约是3亿美金，对不 对？ 这个数字，因为您是从第一届就已经参与到了这个进博会当中，这个数字的进步幅度大概有多大？ 进步幅度其实说，应该往年来说都是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含金量不一样，对吧？因为这个粤海它作为一个这个全球供应链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企业，也是中国50强的这样一个物流的这个企业啊。它采购的是我们飞利浦的，有很多啊，有电子的产品 啊， 对吧？这也是可能是我们这个中国地区啊，它非常需要的这些个产品， 也是很生活化的。 对对，生活化的东西。 对， 所以能达到一个3亿美金，你说它整个量不算很大，但是它的可能带动它我们。整体的消费啊，各方面还是很有必要、很有需要的。 所以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方便老百姓的生活，因为我们的人口基数大，所以日常百姓的这个寻常百姓家需要量大，所以呢，对于企业来讲，它就是一个未来很看好的一个前景。 另外，其实在这个首单之后啊，他们粤海还采购了一批越南的农产品， 越南的农产品 也是这个量也非常大， 是， 对吧？也正好实现了"一带一路"这样一个。我们越南也是我们东盟国家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 是， 所以下次可能就不止首单了，首三单、首五单、首十单。 对，而且不光是这个，它的辐射面会更广。 对， 那除了这个首单，当然是备受这个关注的。那未来还会有些其他的签约计划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吗？ 那刚才说的是首单之后的第二单，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包括我们像一些时尚消费品啊。包括我们可能在这个工业领域啊，因为我们青浦也是作为一个工业重镇吧， 对， 那么有些单子，包括还有一些食品的红酒 啊、对， 品类还非常多。 好，你看这个青浦真的是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它不光是有很多的工业的基础、商业的基础、自然的基础，所以它适合所有渠道的这个商业的往来。 真的很期待相关的精彩内容啊！我们接下来要连线的是正在现场的记者姚一凡，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关手罩的情况。进入进博此刻， 直击展会前沿，打卡展品亮点，进博此刻。 只要是手都是令人激动的，所以姚一凡带来我们现在现场的情况介绍好吗？时间交给你， 有请。有请姚一凡。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第5届进博会首次设立的创新孵化展区， 那么刚才我们嘉宾主持人都已经介绍了，其实呢在今天的这个开展的首日呢，可以说也是捷报频传。那么在9点多的时候呢，就诞生了上海采购团的这个首单，那么同时也是诞生了这一届进博会上发出的第一张营业执照、第一张医疗许可证。那么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展位呢，是叫悦凡医疗，因为悦凡医疗呢刚刚也是在一个多小时之前呢拿到了这一张可以说是飘着这个油墨香刚刚打印出来的这个营业执照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呢，进入到第五届进博会的时候呢，其实从这个参展商到投资商这个速度呢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个加速度，速度快到什么情况呢？其实呢从他这个悦凡医疗呢有意想要落户这个上海，落户青浦，一直到今天拿到这个营业执照，其实前后不过才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啊。那么可以说呢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呢也是可以说是反映了我们的这个上海速度、上海温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采访一下悦凡医疗的这个董事长这个季先生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呢这次这个创新孵化展区呢也是有很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158家的可以说是小而美的富含有黑科技啊、高科技的这样一些产品。那么这次呢季总呢给我们带来这款产品呢叫防兔的这样一个手腕的这样一个仪器。那么其实呢可以说呢那么能不能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产品，它非常的小，只有手表那么大，那我们凑近来看一下好吗？ 我们是用神经调节的方法，用给慢病提供无创的解决方案，就是原本在医院进行的诊断啊和治疗，我们把它的场景扩展到家庭和社区。刚才主持人介绍，我们有一款缓解恶心呕吐的手环，它可以帮助晕车晕船的人和孕妇。那这个产品在欧美有销售了5年的时间，在防晕车的细分领域排名第一。那我们今年是把最新款的这个防兔手环拿到第五届的进博会进行全球首发，希望这个手环能帮助到更多的中国的消费者。 好的，那我们都知道呢，刚才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手环，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呢，就是可以给我们的晕车啊、乘坐交通工具时常头晕呕吐的这样一些人群呢，带来了一个这个福音，可以说也是一个止吐的这个神器啊。那么说到回到我们说的这个手罩，这个参展商变这个投资上的速度不断的加快，那么这个当中其实背后还是有很多的可讲的这样一些故事的啊。那么其实我们要回过头来，那么像这个悦凡医疗呢，是来自加拿大的这样一些这样一家创新企业，今年呢是首次参展。那么其实他们决定参展是在今年6月份，但是有意想要落户这个青浦的时候呢，是在9月份的一次商务活动中，是吧？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这个故事？ 好的，谢谢。我们这是第一次参加进博会，但是我们关注进博会从第一届到现在一直在非常关注。那今年的6月份是决定要参加今年的进博会，在9月份的时候，青浦的青浦的商务区邀请我们进行了走进青浦的这样一个考察活动。那这个活动中间，我们对青浦的营商环境，包括当地的产业和这种配套的政策，有了深入的了解。然后青浦的招商人员给我们详细的对接到他们可能给我们提供的服务和落户虹桥、落户青浦也给我们带来的机会。这样我们就认为现在参加进博会并且落户青浦是对我们来说是最佳的时机。 那么其实之前呢也跟这个季总呢深入的了解一下，其实说呢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决定落户青浦，其实是被这个招商团队的贴心走心的服务呢给感动到了。那么在我们身边呢也是来自西虹桥公司的这个招商团队的领队啊，这个张总。那么据我们了解呢，其实不仅是第五届，从第一届进博会开始呢，对于青浦我们都知道它是这个进博会的举办地，同时它作为一个东道主啊，在这个作为这个把参展商变为这个投资商的，其实他们也是挑起了这样一个重担啊。那么从第一届开始呢，其实青浦区呢就每年都会组织这样一个百人招商团啊，而且呢这里面的每一位呢其实都是实力干将，能向我们介绍一下吗？ 谢谢主持人。是这样的，因为进口博览会呢在我们青浦，在我们西虹桥举办呢，是我们青浦西虹桥的一个荣幸的这个地方。同时的话呢，针对我们这个进口博览会来的这么多的国际上的一个展商的话呢，我们就 就觉得这么多的企业家能够到我们的家门口来进行举办他们的这个展品，展示他们的最新的高科技的产品。那么我们呢，就是在我们区商委的带领上呢，组成了一个招商百人团，那么由各个街镇、由各个开发公司、商务区的这个同志们呢，就是到馆内来寻找他们的我们的合作伙伴，希望他们能够把我们展商变成投资商，然后把我们的展品变成商品，加快我们的这个美好的，就是这些技术能够落户到我们的这个当地，能够到我们的人民的老百姓的手里。特别像我们季总的这个防孕吐的这个手环，那么我们第一次接触到我们季总的时候呢，被他这个介绍的产品呢，都哎呀，这是我们这个中国老百姓非常希望能够看到的这些产品，用到的这个产品。但是问到季总说中国能不能有没有销售的时候呢，说中国市场还没有打开。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方面呢看到了这个巨大的中国市场的一个吸引力，同时呢也希望是季总能够在我们中国呢这个展品变商品，把它这个作为投资商的一个身份呢，变成这展商的一个身份呢，变成一个投资商的身份，希望能够尽快的帮他打开中国的市场。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季总呢在我们这个西虹桥能够投资落户，我们呢帮他办一个准入的营业执照，那么希望他的产品呢能够通过这个营业执照，通过他这家企业呢销售到我们中国市场来。是这样。 好的，那么据我们了解呢，其实在今天的这个手罩呢颁发之后呢，我们季总很快就要把这一款的这个止吐神器要推向中国市场了。据我们了解，今年双十一的时候，其实在你们的电商平台已经是能够购买到了，是吗？ 对，在双十一的时候有折扣，然后进博会的展商或者是观众，我们有额外的折扣，另外有折扣。 可以说呢，对于季总来说呢，他要打开这个巨大的中国市场也是信心满满。那么可以说这一场手罩的诞生，其实是招商团队和投资商的一个双向的奔赴。那么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呢，其实在今年的进博会上，我们相信还有很多很多。对于张总的团队来说呢，今年的进博大考才刚刚开始，因为很快你们这个百人招商团又要进到展馆来进行今年的这样一个招商了，是吧？ 对，我们今年呢就是针对这个创新孵化专区呢，也特地制作了一本我们小小的册子。因为如果在展厅前呢，就是大家的这个商务机会时间还是比较这个仓促的、急促的，所以呢我们做了一个小册子，针对我们的展商他所需要的，比如说参展的补贴啊，然后将来如果他投资落户以后，他这个办公用房的一个需求啊，同时呢有可能他希望他能够在中国建厂或者建研发中心，那么他的一些用地的需求，以及所有的这个后台这个政府服务啊、金融对接，我们都做成了一本小小的册子，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呢给展商看到我们这个投资环境，同时也是希望能够让这个展商感受到我们这边的一个招商引资的热度和温度。 好的。那么其实通过这个镜头，我们也看到我们张总今天的打扮啊，是一身运动衫，而且是一双跑鞋。我们都知道的，其实对于招商团队来讲呢，日行30000步在进博会上根本都是小菜一碟。那么其实对于他们来讲呢，今年我们都知道呢，创新孵化转区呢，一共有来自全世界的158家的这样一些创新企业。对于招商团队来说，可以说是考验你们慧眼独具，而且是考验你们这个脚力脑力的时候来了，是吗？ 对对对，因为其实呢，创新孵化专区呢是我们就是目标瞄准的目标，所以呢，我们这个招商百人团呢，我为各位团员呢也有个招商的目标，我们是希望每天能够或者整个展馆当中呢每天能够就是拜访20-30家，最后的话呢，每位招商团他有1-2家的像我们季总这样的企业能够真正的投资落户，所以我们如果百人的话，那有100家企业这样能够通过一次进口博览会能够招商引资到我们的商务区，到我们的青浦来。 好的，其实刚才张总也是偷偷的向我透露，尽管在这个直播之前呢，其实他也在展馆里面又仔细的看了看，其实有好几家的项目他心中已经有底了，等我们这个直播结束之后他就要去拜访了。 对对对， 那么我们也是期待啊，下一个这个投资商转这个参展商变为投资商的这样一个故事的诞生，那么我们也能够进一步的来见证这个进博会5年来啊，整个的它这个无论是这个展品变商品，还是投资商参展商变投资商，甚至于变成合伙人的故事能够越来越多。主持人， 谢谢姚一凡。姚一凡，现场的情况太热烈了。 对，我跟你说，就进博的故事又多了好多新的故事，而且何止是嘉宾穿着跑鞋，我觉得在进博博物这个馆里面没有穿高跟鞋的，因为大家都是跑步的速度。 陆主任，要不是今天早上参加活动，我估计他也穿跑鞋。我体会到了你们百人团的力量了。 是， 我就在想啊，刚才姚一凡在说，其实对你们来说，对您的团队来说，这也是一场大考。虽然说进博会是在青浦举办，你们近水楼台，但要承接住这个溢出效应，其实不容易的。您觉得这里面的关键在哪儿？ 这里面其实什么，从服务保障角度，那是我们这个义不容辞要去做的事情。那么从溢出效应呢，我们其实怎么讲，很大一部分精力啊，之前可能第二届可能大多数精力，特别是在这个周围环境，对吧，包括安保各方面的一个服务保障的工作，花了太多的一个精力。那么可能随着这个时机啊越来越成熟，然后我们呢其实也是通过这几年的摸索，如何去把这些我们说这个参展商也好，我们采购商也好，怎么把这两者转化成我们投资商， 对 吧？我们也在想，是从政策方面，还是从那个我们服务方面， 精准服务方面， 去大家一起研讨。经过这几年的这个研究啊，其实我们还是一个针对我们最关键的这些企业，跟我们青浦产业比较符合产业规划的这些企业，作为我们一个靶向招商的一个重中之重。 哦，你们还是有很多精细化考虑。 对，而不是说我们一撒网进去，全部就是不管什么企业都去抓。 还是要看一个适配度。 对对对，你必须是跟我们青浦比较合适的，比如说它有一些相对来说这个劳动密集型啊什么的。那农业各方面的有可能是不一定符合我们青浦区， 它也很好，但是不一定符合。 那我们可能还会介绍给到 其他的区， 对吧？这样就是一个艺术效应，能最大限度的，至少能留在我们上海，或者是留在我们中国，对吧？ 拉起手，我们共同承接住这个艺术效应。 而且我觉得发展真的是随着时代的这个发展要求而进步的。刚才陆老师说到的这个服务保障，不得不说，其实我前几年来进博会对这个服务保障还是感触非常的深。刚才我还在跟高松说，从我们的小叶子，还有哪怕是这个开电瓶车的这些师傅，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我们青浦本地的学校和青浦本地的这个居民。对， 其实有很多他不是 这也是 他就当志愿者的， 对，他来当志愿者，这也是一种本土化的一个本地化的一个转化。然后现在是除了这个服务保障之外，扩大到了整个的商贸往来，这就是一个时代的进步。那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记者顾俊杰呢，也是在，我现在不知道他现在在哪，要带来什么，因为他刚才 给我们卖了个关子。 对，他刚才发了一张又是这个酒的照片，是不是也要带来一些相关的这个报道呢？来进入这一时间段的进博此刻。 直击展会前沿，打卡展品亮点，进博此刻。 好，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顾俊杰。小顾你好， 有请。 好的，李欣好，嘉宾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进博此刻，我是记者顾俊杰。现在所在的这个展区啊，是我们进博会 1.1 展馆的内。那么这个展馆呢，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进口的食品啊，农产品等等。那今天呢，其实就像李欣刚刚说的，我也是在这里找到一些比较新鲜有趣的这个展品，今天也要带大家到现场去看一看。为什么说新鲜有趣呢？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季节啊，很多可能士兵啊网友都会说，诶，我们是不是可以吃个柿子，这个正好是非常甜，然后正好是它的就是上市的这个时候。但是呢，你有没有吃过或者是喝过这个柿子酒？那今天呢，我是在这个展区里面找到了这样一款这个比较有趣的这个酒类的产品。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展位上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是第一眼是被这个瓶子给吸引到了，它的这个标签上面啊是有啊非常诱人的这个柿子。我们说到这个进博会，其实常办常新，每年呢都会吸引非常多的新朋友来到这里，但是呢也有很多的这个铁杆的粉丝。我们说这个从这个进博会里面呢展商来说啊，今天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也是可以说是我们进博会的老朋友了，连续几年来参展，是我们的一个代理商，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啊，我是来自上海九星国际，是属于国备中心的。 好的，是我们的这个王老师是吧？那么其实我们刚刚拿在手里的这一款这个柿子酒啊，比较特别。听说你也喝过，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款柿子酒呢，喝下去有淡淡的柿子味，它的属于蒸馏酒，它的酒精浓度也蛮高的，达到45度。 对，它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国家啊，我听说是阿塞拜疆。 是的，它来自那个我们"一带一路"的阿塞拜疆国家。 对对对，而且刚刚我们其实的确也跟王老师进行了一些交流。我听说，您也是做这个酒类的代理，其实做了差不多有十多年。此前呢，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像一些法国啊、西班牙啊、智利啊等等一些这个酒，可能会通过您这边来做一些这个代理，来进入到中国的市场。那么从这个进博会，其实也是给您有一个全新的这个舞台，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新的平台，能够引进更多的新鲜产品，比如说像今天拿到的这一款阿塞拜疆的酒，可能就是通过进博会，哎，有这样一个机缘能够把它推广给大家。 是的，是的，我们呢是连续四年参加这个进博会，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呢，能够多认识一些就是客商和经销商。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说到啊，这个进博会，我们刚刚介绍了，就王老师他是连续四年参加，其实第一年是没有来。第一年当时是说好像也是因为一些原因吧，可能就没有能够来参展。但是呢，其实通过这个进博会的了解之后，是不是也是后面的几年啊，可能每年都来，并且是这个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是的，我们呢是第二年的进博会来参加的。第一年的时候呢，可能考虑到我们属于中小微企业，因为进博会嘛，看起来高大上，估计我们是排不上。后来呢，就是第二年通过酒类交易中心国别会来让我们来参加，所以说对我们的支持力度也很大的。尤其是第二年我们过来之后呢，还是认识很多的客商，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 对，能不能来说一下您在这几年参加进博会的一些感受啊？包括是不是从这样一个进博会这样一个舞台上，真的也是实实在在交到了很多新的朋友， 是的， 并且能够让更多来自于全球的这个好货能够通过这个平台进入到中国市场，来到我们这个老百姓的身边。对，就是可能通过这个进博的舞台啊，因为我听说您也是跟一些这个专业的客商可能交流会比较多。 是的， 方向是个展会，是不是可能和进博会也有一些不太一样？那么这里的这个客商的这个反馈的情况怎么样？ 整个反馈呢，还是比较好的，还是比较好的。 对，我看展会上已经很热闹了，其实我们可以去逛一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的镜头啊，也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展商已经在这个展台前面有好多，这个吸引到了很多的这个参观者啊。其实看到他手上拿到的这样一款这个产品，好像也是比较新鲜有趣的。哎，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法国的香肠。 对，因为从它这个外观来看，我们说，中国人很喜欢吃这种腌辣的这个香肠类的一些产品。但是呢，可能一般我们吃的时候呢，通常是会可能放在这个蒸锅里去蒸一蒸，吃熟的。但是这个我看你现场就是可以把它直接就切开了，然后就是一些经过熟化的一些产品。 对对对，这是熟化后的香肠。 对，然后这样的这个产品是不是说可能也是通过这一次进博会能够，第一次来到我们？ 对对对。第一次来到我们中国，然后希望在这边能够找到进口商或者经销商。 也是您对于我们这一届进博会的一个期待。 对对对，是的是的。 好的，谢谢。那我现在展馆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的，感谢顾俊杰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消息。我其实在他们的这个交流中捕捉到了一个信息啊，就是你看有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非常强烈的意愿去找我们需要的东西在哪里。 对。 另外展商也在看我有的东西谁能想要。我觉得这个陆主任是不是也会有很多体会，就是它是一个对 双向 奔赴互相沟通的过程。 对。这个呢可能从我们现在从整个招商团队包括我们自己内部交流，我还不是说我是应求我说哦，你这企业必须要落在我这个地方，那就拿比方说像我们这个刚才说的岳凡也好，对吧，我并不是说要一定要让你落户，而是一个首先我们聊一聊看看你进博会为什么要进博会，你是听到了什么或者什么 啊，了解。 然后呢第二方面呢，我说啊，我们这边看看你从自己的这个产业角度也好，从自己的这个营销手段，你是怎么样营销的， 对 吧？然后你看看我们这边一个呢环境怎么样，然后你需要什么样，那我看看我这边能提供什么东西。那是从他的自身的发展的角度去考虑，去把他招商引过来。 我觉得这点特别 重要，而不是说是我 哦，我有什么政策？ 对， 我给你什么政策？我可以。 你们其实有很多政策，也出台了很多准备的 政策， 但并不因为我们有了这些政策就什么都来。 对，我们一直在说，就是说，为企业拓展市场，为企业赢得更好的发展， 嗯， 才是我们招商人要去做的事情。 而且 并不是说政策只是一部分而已。 对，而且政策也是根据大家不同的需求，不断的去这个完善的。刚才这个酒商这个嘉宾啊，因为他非常非常的朴实，他有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之前不敢来，觉得是不是门槛太高，自己对太高大上了，那个距离感其实是非常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是当进博会进行到了第五届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以它的规模大小来作为一个判断，而是说你适不适合，你有没有更加多的发展的需求，然后看看我们未来是不是可以有合作的可能性。 不同的品类，不同的级别，不同的规模，它都能获得自己的高质量的发展。 对，我们需要小而美嘛，是不是？ 是 现在、 这个、时候 对我想问一下，一直在线上陪伴我们的来自于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姚卫群姚主任，陪了我们三个小时了，也是跟着我们一块儿云游了不同的这个展馆，也听到了我们陆主任刚才带来的首单已经签约的消息。听到这儿，我不知道这个姚院长目前对于第五届进博会最直观的感受有没有？姚院长， 我想这个刚才听到了这个我们陆主任介绍的首单，看到我们记者介绍的首照。我感觉从表面现象上来看啊，是我们青浦县啊青浦区啊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在背后实际上体现了我们国家对外开放在制度性开放方面取得的成果。 嗯， 这个首照就是我们自贸试验区采用负面清单带来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成果，就是从审批制转向了什么备案制，先照后证，它才能这么快的获得这个落地啊。那么首单为什么你这么大的量，我想是不是里面也有这个相对的关税减让，单边或者说双边的关税减让的成果，由我们贸易便利化带来的成果呢？这些都是制度性的开放。所以我想进博会它不仅是一个展会，它更重要的也是体现了中国对外开放制度制度性创新成果的一个舞台，对吧？所以我们的小众商品我们的中小微企业，我们的展商变投资商，这些都是跟制度性的开放有关系的。 您会期待我们在接下来的进博会那么长的时间里面还能够看到什么？因为其实从今天开始我们已经数到了很多制度上的、实践上的、大家人与人实际沟通上的很多的落点的地方了，您还会期待什么？ 我期待的是一个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小众商品更多的不同规模大小的企业这是讲货物贸易方面，它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进博会更多的来自于不同类型的国家这是一。第二呢，我今天因为感觉到我们现在这个服务业的发展，昨天晚上这个习主席在里面强调了我们要开放服务贸易，是吧？建立服务贸易的创新综合示范，服务业的综合。所以将来在数字经济的条件下，互联网的条件下，我们能不能引进更多的优质的这个服务进口，是吧？这也是对我们国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话通过这个服务的进口也可以变展商变成投资商，对吧？从产地销变成销地产这个展商到投资商就是一个产地销转向销地产的过程，是吧？因为你有市场，是吧？而且你这个市场不仅能满足中国市场，还能满足周边国家的需要，人家就选择你了。所以我希望这个进博会是一个大大的蓄水池，对吧？大量的这个商品服务最后把投资带进来，同时也要惠及周边的国家，这才是我们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开放的一个标志，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标志。 是的，我们因为第五届进博会也是我们党的二十大召开后首个以中国为主场的重量级的国际展会，而且大家最近也一直在强调这个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理念。 是， 也想问一下我们的姚院长，其实刚才一直提到了很多这个展商走进来，那走进来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走向更加广大的一个市场的舞台。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姚院长觉得我们进博会的意义，它对于世界的发展会带来一些什么样更加新的机遇和挑战吗？姚院长。 我想这个就像习主席昨天晚上讲的，这个进博会和一带一路倡议一样，是咱们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个重要的全球的公共产品。这个公共产品 它不是为了谋中国自己的利益，当然也需要中国的取得中国的利益， 嗯， 同时也是为世界带去中国红利的一个重要的同时，啊，所以呢，在这个进博会正好是我们未来五年啊，这个第五届进博会是未来五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刻， 是 高质量的发展、开放型的发展，是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嗯， 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必须要完整的、准确的、全面的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 嗯， 那么就要求我们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刚才我前面也讲了，就要稳步的扩大在规则、规制、管理等标准等方面的自信开放，从而来建设什么贸易强国，推动一带一路的高质量的发展， 是 而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嗯， 不光是要坚持开放，还要更高水平的开放，这也是今年我们这个高层论坛呢RCEP 与更高水平开放的一个主旨。刚才听到了姚院长的分析，是从这个经济理论学家的角度，那陆主任是就是在这个实践区每天在实践。你看今天是一个开始，那未来这几天能不能给我们的同事也做一些这个提示啊，有些什么样您觉得我们不能去错过，然后一定要特别去关注的一些亮点吗？ 可能在六大展区里面啊，这个像技术装备展区，像那个那我们现在所在地啊，应该是消费品展区， 对。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要关注的，就是刚才也之前也提到啊，就是一个服务贸易和孵化专区，这里面的企业其实就像我们现在黑科技， 就很未来感，是不是？ 细分领域，我们现在看到是很小的一个企业，就是刚才介绍的这个。他说我怕我这么小的小 还没有资格， 他有点害羞。 对，其实这些是可以说是一个未来，也是我极具成长性的一些企业。 嗯， 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它的这个展位，关注一下它的产品。 嗯， 有可能就是未来的五百强，未来的某一领域的拔尖的一些科技类企业， 对， 就是在这个地方诞生的。 这是未来感嘛？因为这些这个企业很可能它的整个的团队就是非常年轻的团队，所以他们才会具有黑科技思想，更加元宇宙的这种创新的思想。 陆主任真的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我们除了要关注那些五年的老朋友，关注那些刚刚来到进博会的大展商，也要关注从小开始不断成长，伴随着进博会，伴随着我们的生活在慢慢变大的那些， 这就是孵化区 那些人。 对，也许可能到明年、到后年、到十年之约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新的超级大的、超级强大的一个企业。今天我们的直播进行到此呢，才进行了3个小时。我们的全天直播会一直延续到下午的17点，后面我们的同事包括像江冉、张欣还有海波跟雪景会带来后续的一些报道，我们的记者也会继续带来各个不同展区的一些情况，因为太多的东西是我感兴趣但是还没有讲到的，除了像刚才提到的欧莱雅这样的大品牌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跟生活相关的、跟这个科技相关的、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跟健康相关的、跟出行相关的，大家都可以期待我们今天的直播会帮大家一网打尽，而且每天我们会带来这个话匣子的探馆行动。我今年也要再去会会我的老朋友们和去认识一些更加有趣的新朋友们。 是要给大家简单做一个预告，稍后的12点到14点，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江冉和张欣将带来异动全球长三角进博朋友圈，长三角各地的记者们也将带来他们的进博体验，期待各位保持收听。 好，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节目呢到此就先告一段落，因为确实也到了午饭的时间，虽然是喝着小酒，但是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好，因为生活就是不断的在进步当中去得到更加好的发展，也是希望我们的对于这座城市美好的心愿能够一个一个去踏踏实实的去实现，所以今天我们的特别直播暂且告一小的段落，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3.4 来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进博会的特别直播节目，也请大家继续锁定话匣子 APP 还有我们的阿基米德 APP 来进行实时的互动，那么我们就继续约定进博会再见吧， 不要走开。 船帆从灯塔掠光，追梦脚步月下交错，广场烟火在节日诉说。 星空升腾时代的威 科创人文生态，新时代新松江，人民向往之城。 松江佘山镇拥有上海唯一的陆地自然山林资源，截至2021年，森林覆盖率达21.83%。为了守护好这座沪上之巅的青山绿水，佘山镇也在全力推进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水生态修复治理。市民何先生， 佘山这边自然风景比较好，森林很多，又有山又有水，空气比较清新，是一个真正的森林氧吧。平时过来爬爬佘山，周末环山骑行，也能起到一个锻炼身体的效果，让人心旷神怡。 值得一提的是，佘山的绿水青山不仅仅存在于景区，更在佘山百姓开门见绿的日常生活中。日益丰富的绿化便民设施为佘山百姓的休闲娱乐生活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选择。市民于女士， 我是15年前从市区搬迁过来在这里定居的新佘山人，我感觉这里的风景环境特别好，不喧闹，绿化的覆盖面也特别多，公园也特别多。现在我和我老伴两个人吃了晚饭后，就去绿道上散散步，去家门口的公园里走一走，开心得不得了。 佘山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所工作人员韦晨浩， 目前全镇累计已建成绿道22.5公里，遍及本镇主要道路沿线，陆续建成了一座社区公园以及10余座街心花园，今年还将再添2座，进一步满足群众需求。我们在增加各类公园数量的同时，公园内的基础设施绿化苗木配置也越来越走心，做到既服务周边百姓，也提升城镇品质，把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落到实处。 合唱水清岸绿景美，未来佘山镇将继续聚焦群众所需所想，常见常管，常治常效，让青山之畔绿水长流，不断优化15分钟社区生活圈，在高质量建设绿色科创宜居的现代化新佘山的征程中交出满意的答卷。 全市参保人员，快来建行换领新版社保卡啦！惠民便民利民生，金融社保一卡通，8项费用全免费，现在还有好礼相送哦，共计20000份，先到先得，快来建行网点办理吧！ 立足上海，放眼全球。11月5日至10日，上海广播全景式呈现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绘就华美篇章。亚培再赴进博制约，携众多前沿生命科技，赋能健康未来。说好中国故事，上海广播携手亚培，一起生动世界。 新的一天从光明开始，光明食品集团全国劳动模范玉飞坚守3尺柜台，将光明温暖传递万家，致敬光明劳动者。光明食品集团20万产业大军，为您打造高品质生活，因为光明，所以温暖。 中国银行作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战略合作伙伴，全方位助力第5届进口博览会越办越好。 双十一你都要买什么呀？ 卫生纸、洗衣液，你呢？ 我去年囤的还没用完呢，今年双十一我就去吉家精装整装狂欢节，真真正正的实惠，最低每平方只要998元起，主材、辅材、人工通通包含，大品牌让人放心。吉家精装双十一推出5包7免8不限，签订合同后地板、瓷砖、水管、电线等全都不限量，避免装修增项产生。 那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咨询，313-00999，313-00999。 东方美股，美丽世界。2022东方美股国际化妆品大会，10月8日到10日登陆上海奉贤，潮牌美妆，科技创新，赋能美丽产业。东方美股聚焦世界，惊艳东方。 广播是历史，诉说着百年的沉淀。 广播是记忆，